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 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 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我就有问大妈，有个大大的帽子，小小的车，总会哼着大大在玩耍，却从来不说话。直到我快长大，换上了高中衫，我看到对面窗里站着那个站。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出去寻觅一些好吃的。俗话说啊，吃哪补哪，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们呢，就算是吃，也要做一个明理的小吃货，明白自己需要吃什么，如何去吃，如何去补，保证体重不飙升，然后呢，还能把自己养得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既好吃又大补的地方。我呢，本身胃就不太好，而且我身边又有很多人跟我差不多，都是属于胃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女生。其实要想养胃呢，也很容易，可以喝鸡汤啊。 笑坏了大家，他说我喜欢的话，可以恋爱吗？刚好下课没。 那么喝鸡汤呢，推荐十全十补的就是咸有鸡参鸡汤，一家很不错的韩式料理餐厅。听说这家店做汤呢是没有一滴味精的，真正做到了原汁原味。尤其当天气凉了的时候，温度下降，这个时候喝一碗浓浓的鸡汤自然是极好的。鸡汤非常的鲜，鸡肉软烂，轻轻一拆就可以把鸡骨头剔掉。而且这个汤啊，可不光光是鸡肉炖出来的，鸡肚子里面塞满了人参、红枣、枸杞等一些滋补的食材，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却从来不说话，直到我快长大。 当然了，鸡肚子里面除了塞满了一些食补的药材之外呢，还有糯米饭，一起包好了之后，吃起来格外的香甜软糯。 来到鲜有鸡，除了要点必点的这个参鸡汤之外呢，推荐店里的泡菜饼也值得去尝一尝。这泡菜饼可是店里必点的小菜之一，几乎每桌都摆了一份。鲜有鸡参鸡汤的地点呢，在湖光中街甲六号港旅大厦一层，人均消费在90元左右。 喜欢的话可以进来吗？刚好知道难题想不出回答，老师大大的把几乎笑傻笑坏了大家。他说我喜欢的， 说完了喝参鸡汤可以滋养自己的肠胃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女孩子最关注的就是脸部美容了。我们都知道要想年轻漂亮，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那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块儿去吃胶原蛋白火锅，猪蹄猪手火锅。猪蹄呢，就是姓猪的猪，题目的题，记住哦，猪蹄猪手火锅店。把猪蹄儿加火锅的做法呢，可以说是太新颖太独到了。汤底很好闻，有股清香的味道，猪手呢炖得很入味，但是却不油腻，香糯软烂，吃起来呢胶原蛋白是满满的，真的是女生们最给力的美食了。 有个大大的帽子小小的车，总会哼着大大在玩耍。 猪蹄猪手火锅店的老板呢，风趣又和善，回头客基本都主动给打九折。店内空间不是很大，却总是爆满，要想去最好提前预约哦。 那是呆呆的被几乎笑傻笑坏了大家。他说我喜欢的话可以恋爱吗？刚好下课没有。 这家店最具特色的当属木瓜猪蹄儿锅了，绝对就是真正的木瓜炖猪蹄儿，不仅猪蹄儿香烂软糯，而且呢配菜还是以木瓜为主的，加上玉米十分香甜，特别适合女孩子来品尝。那么店里呢还经营山东炸火烧，并不油腻，香香脆脆的那种，喜欢糖火烧的必点这一道菜。另外呢，手打牛丸、八戒蘸料和7月4日蘸料，是不是听起来名字都很特别呢？我不多说了，你们自己去尝一尝吧。 知道难题想不出回答，老师呆呆的把几乎笑傻笑坏了大家。他说我喜欢的话， 其实吃猪蹄儿呢并不会让人长胖，只要把猪蹄儿处理好就可以了，我们不吃过多的油脂。相反，猪蹄儿里的胶原蛋白除了可以补充我们的皮肤层的胶原蛋白，让皮肤变得更有 Q 弹感之外呢，其实对腰膝肩关节的这个滑膜再生也是有帮助和好处的，所以一定要多吃一些哦。另外呢，像产妇啊、缺少乳汁的或者是想丰胸的女士，更要多吃猪蹄儿和木瓜哦。猪蹄猪手火锅的地址呢，在安苑北里16号楼，人均消费89元左右。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滋补又美味的美食。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 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还是你。 会唱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好吃又美味，而且是滋补的美食。接下来我们要去补一补脾，补脾吃什么呢？我们一块儿去吃潮汕药膳火锅。在百子湾地段呢，有一个非常小资的餐厅，外表有点像一间咖啡厅，但却是私家厨房的私密所在。潮汕私厨稀有大厨亲自烹饪，适合寒冷的冬天的潮汕药膳火锅就在此处。中午是不营业的，若想过去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然的话就会加入等位大军当中哦。火锅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非常的香，整锅不加盐，搭配沙茶酱蘸着吃，分量十足的牛肉和药膳炖上都是超过3小时的，喝口汤从心暖到胃，搭配空运正宗牛肉丸和其他的潮汕食材，在这个以利益速度最大化的世界，真的是弥足珍贵的一家店铺了。那么说了半天，这家潮汕火锅滋补店的名字呢，叫做稀有主义，希望的稀，有福的有，煮煮火锅的煮，艺呢就是艺术的艺，稀有主义，在百子湾南一路后现代城3号底商，那人均消费在105元左右。 总会恨得大大在玩耍，却从来不说话。 接下来我们去补补肾，知道补肾要吃什么吗？很多人会说吃木耳、吃黑豆、吃红豆，这样颜色比较深的东西。其实呢，你知道吗？海鲜里面也有很补肾的，那就是生蚝。接下来带领大家一块儿去吃生蚝。我们去的这家店呢，叫做蚝吧， 真的是也挺豪气的。这里有着全北京品种最全、品质最好的生蚝，骨灰级的豪客肯定是不会错过这里的。这里每天都有不低于20种空运自法国、澳洲、新西兰和南非的新鲜生蚝。在北京的这家店呢，也可以做到不加任何调料，与香港的总店保持菜单的同步。对于好这口的朋友来说，蚝吧绝对是生蚝界的教科书级别的存在着。这里的生蚝个头特别的大，而且很肥很新鲜，不喜欢蘸酱料或者其他吃法的，就挤上柠檬汁直接吃，最能体现蚝本身的味道了。蚝吧的人均消费呢，真的是配得上它这个名字，也配得上它的这些空运原材料了。人均消费近900元左右，地点呢在工人体育场4号看台南侧工体东门附近。 早上起床啊，要做午饭的，都麻烦你了，不用谢了。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驾驶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一些很滋补的美食。很多人说了，吃滋补的东西会不会上火呢？其实并不是全都是滋补的就要上火的，比如说海鲜滋补就不会上火哦。比如说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海鲜滋补火锅同顺德。同顺德做的就是高品质的百姓海鲜，他家的价格也非常的接地气儿。别人吃一大桌海鲜至少得500多600，自助也得300左右，但这儿的人均也就是几十块钱左右就可以了。像烧烤、铁板还有涮锅应有尽有，当然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吃生冷。海鲜和多种口味的火锅汤底是店中特色，餐厅的皮皮虾、鲍鱼、八爪鱼都是活的，推荐他们家牛蛙，肉很肥哦。 我就有问爸妈，有个戴大大帽子小小的。 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吃海鲜火锅也是没有关系的，这里的海鲜也可以做其他加工，比如说刺身、炒制、蒸制、烧烤都可以满足你。同顺德火锅的人均消费呢在98元左右，在北京它同样有很多的分店，大家可以搜一下。 喜欢的话可以进来吗？知道难题想不出回答，那是呆呆的被几乎吓傻。 海鲜除了可以做火锅，煲粥也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家正宗的港式粥底火锅，非常适合那些又想吃火锅又想喝粥又担心红油太腻把自己吃胖的朋友。去吃海鲜粥火锅呢，我要推荐的是真滋味港式粥火锅。在开始吃火锅之前，首先要推荐大家喝上一碗粥，然后再来涮。他们家的招牌就是佛跳墙锅底了，熬制就要在8个小时左右，先把金汤喝个饱，然后再开始涮肉涮海鲜。老板叮嘱一定要煮泡面，为达到最佳的味道效果，在吃的过程中服务员是会帮助涮锅的。锅底主打海鲜粥，有瑶柱、海参、野山菌等等， 味美浓郁，即使是单独吃粥都感觉非常满足。真滋味港式粥火锅人均消费在215元左右，地址呢在工体东路的2号中国红街3号楼2层。好的，进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吃什么能够滋肾养肝。